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曾。 感谢五号线的提醒，今天是1月6号了，已经是29的第八天了，时间真快，农历腊月初四，今天是星期四，也请大家注意限行尾号。那感谢大家伙这么早就来打卡哈。7250俊先生，崇文门家里人，赶紧看一下昨天咱们没有来得及和大家公布的中奖信息哈。 嗯， 在前一天我们首钢、北控、国安都有比赛，所以在节目当中猜了个串儿哈。看了一下，没有哪位朋友三个都猜中， 对，串中的是没有。 哎，王毅同学的超级升级大奖暂时搁置一下，那看看每一个单项哈，哪位朋友中奖了？那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哈，这是子昂连夜给大家找出来的哈。7:05的时候，踏雪寻梅猜中了，在首钢的比赛当中是李慕豪首先进球的， 嗯， 然后呢是8:30的时候，曹永静是8338，那国安进球第一个他猜中的，1307EH 压哨，8:59:03猜中的是北控兰兹伯格投进第一个球，这也太准了。 是这个曹永静跟兰兹伯格，我觉得都角度比较刁钻啊。 曹永静，我觉得倒还有不少朋友还是期待他能进球的哈。那好，三位朋友。如果要是哈，我公布了这个名单之后，没有人再来找后账说我比他还早，夸来个截图的话，那就请踏雪寻梅、曹永静和1307EH， 你们把一定要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写上，再把地址写上，这样就可以给您快递了。我们的奖品是国安和首钢的口罩，那也祝贺大家。一会儿哈，早来的朋友要是看见他们仨的话，提醒提醒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来不及关注，那请大家伙帮忙了。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嗯，首先是时政方面，习近平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备办赛工作时强调，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抓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 北京冬奥会未来30天有3件大事：火炬传递、开幕式和赛时运行保障。 赵宏博表示，北京冬奥会花滑备战，以稳为主。 国足集训名单可能会有50人左右，曾诚等有经验的老将还是会在其中的。引出了我们今天第一个互动话题，国足这一期的集训名单，咱们来个大猜想。 是的， CBA 方面，山东大胜上海宁波，结束了4连败。 排超联赛，女超已经结束了哈，最终还是天津女排卫冕。 游泳方面，打破美国混泳17年垄断，汪顺获评2021亚洲最佳男子游泳运动员。 国王杯，登贝莱世界波加上德容伤退，巴萨是2-1逆转晋级。第二个话题呢是说说张玉宁哈，昨天张玉宁在微博当中发两张图，说到家了吗？我都25了啊！昨天他25岁生日，而且在昨天凌晨0点翻篇的时候发了一个长长的这一年这个赛季的赛季总结跟工作报告似的，特长我们在这儿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张玉宁自己都感叹25岁了，那咱们也说说哈，您记得哪些球星的生日呢？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说到的踏雪寻梅、8338和1307EH， 如果大家看到他们来聊天室的身影呢，提醒他们啊，把联系方式、姓名一定要告诉我们哈。 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要充分利用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形成的热潮，坚持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一体推进，推动我国冰雪运动持续发展。 习近平对运动员康复治疗工作十分关心，在体能中心医疗站，他详细了解基地综合运用超低温、冷疗舱、漂浮舱等设备，全方位提高运动员康复治疗水平情况。他强调，27场冰雪项目训练基地肩负着我国冰雪运动科技研发的重要使命，希望你们担当使命，勇攀高峰，为加快发展我国冰雪运动做出更大贡献。 专项体能训练馆内，运动员、教练员、服务保障人员代表以热烈掌声欢迎总书记的到来。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他指出，再过一个月，北京冬奥会就要开幕了。今天是元旦后上班第一天，我来专题调研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备工作，主要是来给大家鼓劲儿加油。作为冬道主，我们不仅要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而且要努力取得好成绩，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备战关键期，专心训练，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迎接大赛的到来。习近平强调，人生能有几回搏，长期准备在此一举，希望大家增强为国争光的志气和勇气，坚持拼字当头，敢于拼搏，善于拼搏，在奥运赛场展现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竞技水平，力争在竞技上、道德上、风格上都拿最好的奖牌。丁薛祥以及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月5号，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亮相及主新闻媒体中心投入运行发布会在北京冬奥组委总部举行。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张卫东先生、严家荣女士正式和媒体见面。来听记者金泽的介绍。 经过6年多的精心筹办，冬奥会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1月5号，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先生、严家荣女士正式亮相。发布会现场，两位新闻发言人向国内外注册记者发出冰雪之邀，期待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上与大家相聚，在双奥之城携手创造冬奥会精彩历史，通过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积极传播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为世界各国人民战胜疫情带去信心和力量。严家荣女士说， 确实是一个机会哈，让这个所有的各方来体验中国的文化。那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我想用我们中国先哲孔子的话来表达我作为这个东道主，我们作为东道主开门迎客的一种喜悦的心情。我们是非常真诚的希望全世界的观众在观看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事的时候能够体验到中国的文化。 过去1年多，赵卫东一直从事冬奥会新闻宣传工作。他说， 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说，再过一个多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就要开幕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题中之意。我们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奥运盛会，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非常欢迎全球的媒体朋友们，欢迎大家来采访报道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现在呢，已经有超过2500多名的文字和图片记者呢提交了北京冬奥会的注册申请。我们将在主媒体中心、山地习近平中心和12个竞赛场馆的媒体工作间设置采访受理台，受理全球注册媒体的采访申请，并且与国际奥委会一起呢共同组织赛事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为媒体记者们呢报道提供充分的素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1月4号正式启动试运营。根据防疫手册的规定，主媒体中心4号15时正式进入赛时闭环管理。预计到赛时，场馆平均每天要接待约5000至6000名注册文字摄影记者和持权转播商。 大声唱冬奥。 好，来看大家伙的微信微博哈。2526说了，虎年雪花丽，立春梅花俏，神州大地举盛世，京城办冬奥，无与伦比赞，冰雪续荣耀，举世瞩目，双奥城，北京最骄傲。一下就把刚才我们想要表达的这个心情都表达出来，还非常的押韵哈。 是。 啊，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两天天儿冷了，也看到外面很多地方都冻上了哈，说东直门三角地西面那个护城河看到已经都冻上了，但是提醒您野冰是不可以滑的， 对， 还是要去， 就是，无人管理的野冰是不能滑的， 对，还是要去咱们这个室内的符合标准的冰场去哈， 对，嗯，就是您去什刹海呀，颐和园那些开了的商业冰场啊，就是天然冰场， 嗯， 没问题，但千万别去那些没人管的野冰地儿哈，这个我小时候就掉进去过，而且还是在就是商业户外冰场，掉在这个冰水里的感觉可不太好。 哎呦，太吓人了！你怎么什么都经历过？好，来给大家介绍未来哈，我们这30天当中要做的重大的3件大事儿哈，火炬传递、开幕式和赛事运行保障方面的内容。那昨天在这个会议当中呢，这3项工作哈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赵卫东也表示说，首先我们将会有序地开展火炬展示和火炬传递活动。 嗯， 1月上旬呢，将在冰雪资源丰富还有冰雪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结合各种冰雪体育文化活动，继续进行火种展示。2月2号到4号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开展火炬传递活动。这个期间呢，大约有1200位火炬手参与到活动当中。传递路线呢，也是立足我们的冰雪文化、历史文化和长城文化。这其中也会将沿途的自然风光、人文特色和城市风貌展现出来。 赵卫东表示，精心组织开闭幕式等重大仪式和文化活动，也是冬奥组委接下来的重点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开展闭幕式训练、制作和彩排工作。全力组织好4场仪式的正式演出，尽管精简了一些不必要的环节，但是仍努力呈现出精彩的仪式效果。同时，赵卫东介绍，最后全面做好赛事运行和服务保障工作，也是我们北京奥组委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建立了高效的赛事运行指挥体系，按照竞赛日程妥善做好场馆运行和竞赛组织工作，严格落实闭环管理和疫情防控等要求。全面做好住宿、餐饮、医疗等赛会服务保障，努力为各方提供良好的参赛体验，同时也会扎实做好赛事转播和信息传播工作，向全球展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盛况。 日前，北京冬奥会第一批进入到闭环管理的志愿者正式上岗，16位志愿者将在首都国际机场负责抵离接待任务。来听记者于波川的报道。 未来越爱越期待， 我也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们是首批闭环的志愿者进入了首都机场，要进行抵离的工作。我们也会只好每一班岗来展现我们的风采。 杨诗怡是北京城市学院的一名学生。1月3号，他和另外15名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一起，成为了第一批进入闭环管理的冬奥志愿者。他们将在首都国际机场为境外涉奥人员提供参加冬奥会所需的身份注册服务。北京冬奥组委注册中心主任陈杰： 北京冬奥会身份注册卡于1月4日0时起正式生效，涉奥境外人员呢可持身份注册卡入境。16名来自北京城市学院的志愿者进入闭环管理，主要呢是为入境人员提供快捷顺利的保障服务。 在这16名志愿者正式上岗2个小时前，冬奥会机场运行团队的工作人员就清洁消毒、防护服穿脱的要领对他们再次进行了培训。而除了专业细致的培训，这些志愿者在进入闭环管理前还提前吃上了一顿年夜饭。北京城市学院团委书记杨璐介绍， 这批同学呢，他们在整个志愿服务期间呢，又正值中国的新春佳节，都与亲人不能团聚，所以我们在中午呢，也为大家准备了热腾腾的饺子，让家长和志愿者们一起享用了一顿年夜饭。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气象服务分中心将是北京冬奥会赛时延庆赛区气象服务保障工作的指挥部。从2014年的拓荒建站到现如今为延庆赛区提供全面的气象保障工作，气象服务团队克服了诸多困难。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针对冬奥气象服务，市气象局成立了冬奥北京气象中心，下设一办十组，延庆气象服务组属于其中一组，共有4个团队，核心骨干49人，面向竞赛团队、场馆群指挥中心、城市运行指挥中心等多个需求方，承担了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的预报服务、设备维护抢修，同时也承担了赛区及外围交通运输、森林防火、城市运行保障多项工作。延庆区气象局气象台副台长、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延庆赛区现场气象服务团队的成员严洪亮介绍： 延庆气象服务下设四个团队，现场预报服务团队，还有外围气象服务团队，还有城市运行服务团队，应急宣传服务团队，城市外围保核心，核心保赛时，这么一个层次关系。 为了配合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申办工作，在冬奥气象综合监测系统构建中，从2014年开始，严洪亮和同事们克服没水、没电、没路、没有通讯的艰苦条件，一起到海坨山拓荒建站。严洪亮说道：“ 所有自动站，这都是我们那自己人去上去建的。真冬奥期间，就2014年的时候，就为了能申办成功，我们就需要一些气象数据的支持。”当时的话，那个山之前是一个驴友经常来的一个旅游胜地，是没有这种路的，就都是一些丛林，然后小路。当时需要克服的就是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通讯、没有路，就四无状态下，然后去我们把那么沉的一个设备，包括那个基础设施，就是底下那基座什么的，都要运上去。 高山滑雪赛道落差大，给气象保障工作带来挑战。严洪亮说：“ 咱们这个是在一个地形特别变化明显剧烈的一个小尺度的一个小微小的一个领里边建设了这么密集的一个观测网，这个是我们平时没有的。这也是因为它赛事的特点带来的，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垂直落差特别大，从山顶到山脚这个竞速赛道的这个落差能够到900米，但从气温这个角度上看，它的温差差7-8度呢。小尺度里边的气象要素变化是很比较剧烈的，所以我们建设的这个站网很密集。然后高山这块主要关注的还是一个风的风向、风速这块。”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高，严洪亮表示：“ 因为这个雪车雪橇它属于一个半封闭状态的，它对于这个风的话影响稍微小一点，它主要关心一个湿度、温度，还有一些降水这些，那对于它的一个运输方面的影响。” 气象服务保障团队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完成气象预报工作。 对于赛时的时候，我们是会每小时发布这个专报，每天的第一份预报呢是在5点发出，一直持续到它那个比赛结束。 我们就是专门为冬奥的话是打造了5个平台，分别是这个多维度预报制作平台，还有现场气象服务系统、可视化系统、 FTP 示范项目，还有一个全流程监控系统，就保证那个监测数据的。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医疗保障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详细情况来听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将承担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的比赛，因为外形酷似中国传统的如意造型，被形象地称之为雪如意。目前雪如意各项准备正在有序推进，医疗保障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医疗保障团队一共有78人，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陆续到达场馆展开工作。这些医护人员分布在5个医疗站和2个伤员转运组，随时准备为运动员、教练员和观众进行受伤的急救和转运。目前正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杨海玲介绍说， 在雪如意一共是设置了3个赛道的医疗站，分别是在运动员的出发、起跳和降落点。那么据工作人员介绍呢，在运动员的降落点是受伤几率最大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降落点的旁边有一个白色的医疗站，在赛时呢会有10多名的医护人员在这进行一个日夜的值守，为的是第一时间到达受伤运动员的身边，对受伤的运动员进行第一时间最及时的医疗救治。 雪如意的医疗保障团队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张家口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业务领域包括急诊、骨科和运动康复，可以满足冰雪运动中受伤运动员的需求。在不久前举行的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活动当中，这支队伍已经进行了全流程的实战测试演练。 世界越爱越精彩， 赛事准备工作就绪，一会儿运动员的准备情况怎么样呢？还会在下半段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大家伙都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来交流。刚才看到我们这个中奖朋友了，还说我刚才一上车听了一耳朵是我吗？是您， 幸亏您听了一耳朵。 对对对，真是太适合这个时间来听了。刚才提醒大伙了1307EH， 你是在压哨8:59:03猜中了兰兹伯格投进北控那场比赛的第一个球如果你还在听节目的话，别忘了把您的信息发到咱们平台当中，这样我们就可以给您寄了。一定要把姓名和电话写上要不没法给您快递 没错。 哎，看到大伙儿都来互动，我们说了国足新一期的名单就要出来了，咱们猜想猜想这个名单有哪些变化和亮点。 是， 刚才也看到有朋友就几个字说用新人，有年轻人哈。 哎，这确实出现看不到效果的这个希望的话，那最重要的就是看点新面孔。 嗯，还有就是 看点新套路。 还有另外一个话题是你记得哪个球员的生日？昨天张玉宁是回到家里哈，我看你正撸猫呢，跟猫对视呢，好不容易有点休息的时间哈。昨天是他25岁的生日，也感叹说：“哎呀，我都25了。” 嗯， 我觉得足球运动员当打之年28、29岁最好的时间段哈。 是的， 还是有大好的前程在前面 等着他。对，我觉得玉宁的发展路线还是很不错的。 嗯， 整个的这个发展的各个时间点的阶段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嗯，所以今天另外一个话题是你记得哪个球员的生日？刚才比较早的时候说，我就记得他的生日，因为跟我一天。还有燕林说了，因为我儿子的生日跟这个德国球星克洛泽是一天的，所以就记得特清楚，是6月9号。 嗯， 都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哈。还有8月8号是谁生日来着？我考一下大伙儿，记不记得713那天是谁的生日来着？这都是我记得特清楚的日子。哎，好，一会儿啊，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还要说说国足，同时还要跟大家介绍咱们运动员啊备战冬奥的情况，稍后见。 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2022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以我国传统大红灯笼为原型设计，相信圆头圆脑的它一定能用冰雪激情融化这个冬天里所有的寒冷。作为最早进入奥运会的冬季项目，花样滑冰早在1908年就加入了奥运大家庭，而且参加的还是第四届夏季奥运会，反差效果满分。对比花滑，冰壶可以说是冬奥的小字辈了，它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才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的哟。1月15日，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天，迎着冰雪一起向未来。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可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七条雪道，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生命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远的生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今天两个话题哈，国足即将要有新的一期集训了，这个名单据说有50多人哈，有新人有老将，大家也来猜猜看看有什么亮点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昨天是张玉宁的生日，25岁了，自己也在感叹哈。那您还记得哪些球星的生日呢？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刚才有朋友来回答了说713，

北京奥运冬奥会是中国冰雪健儿全力以赴力争突破的舞台。体育广播今天起推出冬奥英雄谱，为您每天介绍一位有望在北京冬奥赛场夺得奖牌甚至是金牌的中国运动员。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贾宗洋。 北京冬奥会将是贾宗洋的第四届冬奥之旅。12年前的加拿大温哥华，不到20岁的贾宗洋收获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男子比赛的第六名。回想起自己的冬奥初体验，贾宗洋说， 因为那些我们还刚也就十几岁，19吧，一动作也不是很成熟，基本上是现跳的难度，有些都是在当年的冬天里面现开的难度。 褪去了当年的稚嫩，贾宗洋的技术不断成熟，也在随后的两届冬奥赛场接连取得突破，索契冬奥会的铜牌，平昌冬奥会的银牌，其中在平昌他更是距离冠军只有 0.46 分之差。一枚冬奥会金牌是贾宗洋未了却的梦想，也促使他最终克服伤病，一路坚持到了北京冬奥会。 都想去到那个舞台去展现自己，而且在展现当中能够获得自己的体育价值和人生的这种价值，能够把所有的这种体育生涯的结果在那一算一个了结。 一个月前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贾宗洋和队友徐梦桃、齐广普组成的中国队在男女混合团体赛中夺得了冠军。这个项目是北京冬奥会的新增项目，也是贾宗洋实现冬奥冠军梦的最佳机会。 你看到那边，哎呀，上不去，太累了。你每天爬点，每天爬点，你再离目标近了，你也就心态也不一样。最大目标都是这个金牌，但全国人们都知道，你也知道，我也知道，都知道。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尽最大的努力，能够把自己就慢慢提升，能够减轻把这种心理负担减轻到最低化，能够去把训练提高。 翅膀前进。 北京两会正在进行当中，政协委员为冬奥发展建言献策，提升冬奥文化的软实力，做好冬奥场馆后续利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实地考察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情况。市政协委员、首钢集团党委常委、工会主席梁松平表示深感鼓舞，并对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顺利举办信心满满。 这几年我们所付出了心血，这种努力，对各种问题的设想、解决的办法，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演练。那么这次在倒计时一个月的时候，总书记再次到首钢园区，既是全面检验我们现在整体筹备的情况，同时呢，我觉得也是给大家鼓劲儿。 冬奥举办在即，市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马洪涛建议，应注重通过加强北京冬奥会赛事项目的文化宣传，提升冬奥软实力。 我们在基础调研当中发现，就是大家对冬奥呢就是比较了解。比如说，我们了解到76%的人都需要，哎，我知道冬奥，冬奥口号啊，冬奥的精神等等，大家都知道。但是对冬奥赛事项目的这种文化深度再进一步了解，可能就有一定的难度了。宣传的内容和方式上，我个人建议就是更偏向于项目的这种发展，深层次的去挖掘这项目本身的一些文化背景。 市政协委员、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阳威关注后奥运时代冰雪运动的持续推广普及，他建议建立小初高人才模式，进行相关人才储备和培养，同时降低人们参与冰雪运动的门槛。 我们首要的是要构建起一套科学的冰雪竞技人才培养体系，要连通幼小中大学的人才培养路径，那特别急需的就是要拓宽高中以及大学的人才培养途径。比如说我们可以配置一定的招生政策杠杆，那可能带动的就是100个甚至1000个家庭参与冰雪运动。而北京呢，本身就具有科技创新的优势，所以我们也可以开发一些入门级的装备，降低很多的人参与冰雪运动的门槛。 针对影响冰雪运动发展因素之一的场地问题，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石表示，赛后利用计划贯穿冬奥场馆规划建设始终，也将助力大众冰雪运动发展。 应该说我们的大部分场馆只要进行简单的转换，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赛后的模式。这种转换呢还是可逆的，这个水立方变成冰立方，反过来说我们再变成游泳馆没问题的，这是我们通过一些科技的手段来进行的。同样我们这个国家速滑馆，虽然它一直是一个专业的这种速滑馆，但是在冬奥会之后呢，我们给它设计成呢能够举办各种的冰上这个赛事，还可以进行这个大众的冰上健身的活动的这样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馆。 市政协委员、首都体育学院教授霍建新透露，他正在研制国家行业标准、绿色体育场馆运营评价通用规范，助力冬奥场馆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 在评价里面有一些内容，就是怎么样能够降低能耗、提高效益，利用智能化的手段把这些场馆可持续发展。因为大型场馆，尤其是冬奥场馆，在短时间内是一个能耗大户。尽管我也了解到，我们的冬奥场馆都是绿电，都是从张家口啊、以风能啊、太阳能转化过来的，但还能不能持续到我们后冬奥时期，还是要提前去谋划。 市政协委员、北京夜市企业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张之谦建议加快推进北京市15分钟体育生活圈建设，同时促进市民更近距离体验奥运项目。 高架桥的底下的空间啊，一般都作为停车场啊，或者是放这个一些杂物，也有一些呢在做这个简单的绿化，但是这些呢完全可以拿出来建设这个体育公园啊。冬奥会你看像旱地的这个冰车、冰壶的这些活动啊、比赛啊、健身圈的这些管理。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想，我们来到国足竞猜的这个环节来看看哈，新一期的国足名单当中都有哪些变化，大家也可以猜猜。另外一个话题呢，我们是说哈，昨天张玉宁过生日啊，自己在微博上说，哎，我都25了，25岁生日快乐。那也希望我们这个大名单当中他有一个稳定的位置哈。刚才有朋友猜了，说张玉宁、高天意、池中国，我觉得都可以进国足，这是大辉698的猜测哈。也有这个其他朋友说了另外一个话题，说博尔特生日我记得特清楚，8月21号，咱们北京奥运会那天在鸟巢还给他放生日歌来着呢。 哎， 那是不是您当时有可能在现场，或者刚好那一天特别关注他的比赛？ 有印象。 对，欢迎您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刚才说到了国足，咱们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说啊。 国足集训名单或达50人啊，曾诚等老将有经验的这些老将可能会回归。那据媒体报道呢，国足眼下已经进入到必须换血的时期，而因海港队内的贺冠、李胜龙等球员有望进入国家队大名单，所以说呢，这个名单还是可以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我们联系了北京报的肖楠，他给大家介绍了简单的情况。 按照计划呢，中国男足将于1月10日左右开始新一期的备战。那么备战的目标呢，就是要打好即将于1月27号客场对阵日本队，以及2月1号客场对阵越南队的12强赛第7轮、第8轮比赛。大家也都知道，在第6轮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足球队经历了换帅，李霄鹏取代李铁成为新任国家男足的主教练。那么随着这个变化，实际上中国队内部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变化。那么由体育总局牵头，中国足协参与其中的新的国足备战领导工作小组呢应运而生。那么这也标志着体育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齐抓共管国足这种模式呢已经成为当下国家队管理的最新模式。在领导小组的这种牵头之下呢，实际上呢中国队的这个组队方方面面的工作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和变化。比如说呢据我了解呢中国队呢接下来的球员的遴选和备战呢较以往各期集训，也就是李铁执教时代呢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具体来说呢，就是一方面领队包括管理人员包括后勤服务人员有比较大的调整。那么另一方面呢，球员的选拔也会出现新意，据了解呢，会有超过50人参加新一期的国足集训队，因此呢，应该说这个变化是比较大的。那么为什么征调这么多的球员呢？其实呢，还是为了确保优胜劣汰，也就是择优录取适宜参加世预赛比赛的球员，那么通过这次集训来择优录取。从中选拔出可能目前状态最好、能力最优、精神状态最佳的这么近30个人去日本和越南客场打比赛。 著名的记者马德兴认为说，在2周的时间当中，李霄鹏要把队伍捏合成型，这难度也是挺大的。 中超联赛呢已经全部落下了帷幕，目前呢只剩下1月9号的一场足协杯决赛。那么决赛之后呢，国家队将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中国男足国家队将在上海呢重新竖起，因为主教练李晓鹏将开始指挥球队备战，准备1月27号客场同日本队以及2月1号客场同越南队的两场比赛。坦率地讲，目前的形势呢，或者说是难度啊，对李晓鹏而言呢是非常大的，因为从集训到比赛开始前后也就2周时间，那么如何在这2周时间里面要把国足捏合成型，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因为之前李晓鹏尽管带过山东泰山队的那些球员，但是更多的球员呢只是在比赛中见过面，具体的一些就是说是技战术的要求也好，想法也好，设想也好等等呢，还需要时间来相互之间的整个这个磨合。 严强也表示，李霄鹏仓促上阵啊，规划球员能回归几人是个问题，年轻球员能否上场也就这个问题也拿上台面了。 国足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不给大家添堵不丢人，然后小组赛成绩不垫底这样的三不主义吧。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这李霄鹏其实也是属于仓促上马啊，他哪怕把这个集训名单扩大，真的是扩大50人60人，联赛当中有的人才大家也心里都有底，就过往的国家队到底选材这方面有多少遗珠之憾也无从说起。现在可能最大的悬念就是接下来他要带的这2场比赛所谓的规划球员有多少能够使用的，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中国的联赛。那另外呢，就是像郭天宇包括韦世豪这样曾经入选国家队但是根本不被使用的球员，年轻球员会不会有机会。 说到规划球员，那么小暖说除了蒋光太之外其他规划球员， 规划球员呢现在大家也都清楚，除了蒋光太以外其他的几名现役国脚，我指的是入籍规划国脚，已经相继离开中国回到了巴西。其实对于他们的情况确确实实让大家感觉到比较为难。之所以说为难呢，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现在在返回巴西之后实际上是否能够参加系统的训练，这个问题是令人生疑的。如果说他们的训练不够系统的话，那么他们的状态就很难保证。毕竟呢我们后面呢还要为这个出现的理论希望放手一搏，那么怎么搏？需要硬实力。那么就目前来看几名入籍球员确确实实还是具备相当的这种竞争能力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也不是说新的教练团队能够完全把握住的这么一个现实问题。虽然说现在中国足协也好，国家队管理层面也好，保持着与几位入籍国脚的联系，但是如果说他们无法保证系统的训练，那么他们即便归队也很难胜任这种强度和这种竞争难度的大赛比赛。应该说呢，他们回来的话也只能届时直接到日本与球队会合，因为球队1月10号就在上海集中了。那么从防疫规则，从防疫规定以及现实的国际旅行条件来说，他们恐怕很难先行赶到国内参加这期集训。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呢，这些候选的助教人选呢，包括孙继海包括高瑶据我了解还有高瑶，他们都是李霄鹏在不同时代包括国家队或者俱乐部队的这种精诚合作的队友好朋友。所以说呢，这对于他们精诚合作呢是非常有益的。确实呢，某种意义上呢也会为李霄鹏提供一些智囊的帮助。受疫情影响呢，中国队很难在本土邀请其他会员协会的代表队，也就是国外球队去参加 在国内进行的热身赛。那么从职业联赛呢2021赛季已经结束这么一个角度来说呢，中国队也很难啊再去邀请职业俱乐部队啊陪练。为什么呢？这些俱乐部所有的教练员、运动员包括工作人员经过了跨年、跨赛季、跨年度啊这么一个非常赛季的工作后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也需要休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热身可能是比较可行的办法。之所以征调了这么多的备选国脚，其实也有个目的，就是通过内部热身来个检验啊备战的质量，同时呢对人员的这种真实水平做一番比较科学的考量啊。因为只有实战，通过实战才能更清晰的啊显现出当下这些球员啊在国家队这个层面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竞技状态。 国足名单大猜想，大家来想想啊，新一期的这个名单当中有哪些亮点，或者是你觉得有哪些新人可以入选呢？唯有战斗说了，我猜像张玉宁，包括杨立瑜、梅世豪、曹永静，他们都有这个实力。虽然国安和广州的成绩下降了，但我觉得这几个球员还是可以的，有这个能力入选国家队哈。 是的，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依旧比较悲观， 嗯 啊，或者说心态上不太乐观哈，就是说不管谁都已经没戏了，世界杯， 嗯， 又能怎样呢？但 也不能放弃啊， 对呀， 说还有明年的亚洲杯呢，我们本土的这些队员和教练都得好好练练哈， 是， 要不你踢亚洲杯的时候，要是小组赛被淘汰了，就更不行了， 嗯。 啊，不光是世界杯哈，所以说大伙儿啊，也要正面的来看待现在咱们国足的状况，咱现在已然是这样了，所以说得好好的哈，还得好好踢，咱一点都不能放弃。 是的。 然后有朋友说，这张玉宁是肯定入选的，这板上钉钉的事儿。 嗯。说中奖的事儿啊，昨儿没人问，今天一发奖，这个大家都想起来了啊，还有个奖呢。WYP 说麻烦问一下，我猜中的是李慕豪进第一球，但是，您几点猜的呢？这个踏雪寻梅猜李慕豪7:05啊， 都猜了是吧？ 对， 其实李慕豪这个好像有不少朋友都猜对了， 对，只不过就是时间问题、 对，他是最早的。没关系，刚才呢三位中奖的朋友1307EH 还有其他两位的地址和姓名电话我们都已经收到了哈，下回还有。当然还有朋友说，那我自己想要买怎么办呢？一会儿咱说哈。 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业务，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让您小投资实现大梦想。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白天北京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比较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气温依然低迷，早出晚归要及时添衣保暖。另外天干物燥，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东南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较冷，登山气象指数为3，中午到下午比较适合外出登山。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适合您户外晒太阳，但依然需要保暖。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9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哈，第一个说的是国足即将要开始新的一期集训，您对这个名单有哪些猜想呢？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很多人都把咱们国安的年轻队员放进去了哈，认为他们有这个实力。还有一个话题是昨儿是张玉宁的生日，自己都感叹哎呦我都25了，25岁大好年华呀。也来说说您知道的或者是您记得的那些运动员的生日哈。7月13号是刘翔的生日 ，WW 说了，说因为我跟他是同一天的，而且是同一年的，我们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好记哈、好，有关国足的情况，我们马上主咖上麦，请到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请他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新一期的国足。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好，那我们请进李哥。稍等一下，我们马上给李哥打电话。刚才说到了这个7月13号是刘翔的生日，刚才8月8号也有朋友还记得哈，8月8号是费德勒的生日，当时也在咱们北京冬奥会北京奥运会这儿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生日， 是的， 印象也非常深刻哈。还有其他的朋友都是自己喜欢的球星才会记得，对吧？ 不过有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人不太在意生日，就是更注重成绩。 好，我们请进李哥。你好，李哥。 哎，小丽、子昂，你们二位早上好。 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让大伙儿猜猜啊，新一届的国足当中有哪些变化，或者是大家的期待。那有不少朋友，尤其是国安的球迷，把咱们的这些年轻队员都放进了名单当中，认为像高天意等等这样的球员都是有这样的实力哈。 对对对。 你也来猜想一下。 高天意，因为这就不是猜想了，因为这个比利奇已经在这个。最后一场联赛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把这个问题给端出来了，所以呢我想他说的话应该就十之八九了，因为这个呢应该是李霄鹏为首的国足的整个的团队私下里已经跟他提前打招呼联系了啊，得到这样的信息以后才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是有点提前爆料吧，但是呢这个应该也不是什么更多的秘密。因为就像比利奇说的，就是我觉得啊，因为作为一个年轻的队员，高天意的出场可能固然是满足了中国足协最近这2-3年以来有关于一场联赛必须要上一个 U23 队员的这样硬性规定，但是呢从比赛的这个内容来看，我觉得真的高天意在目前的国安的中场中已经成为了一个主力的队员啊，他不是一个为了满足政策而去勉强推上去的一个首发队员。那么在技战术层面上，我觉着啊对国安队的中场啊这个串联，特别是在防守和跑动覆盖的范围这些方面中，我觉得高天意已经成了一个类似于像池忠国一度给我们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有点不可或缺了。所以有的时候这队员在场上的时候你不显眼，比如他偶尔一受伤或者一被四皇停赛的时候，那他的场上的价值和影响力就能反映出来。所以我觉得就像主教练对他的评价这个一样的，就是2021年的赛季固然对于所有的中超俱乐部啊球队来说都是艰难困难的一年，但是呢对于高天意本人来说，他却是他非常亮丽的一个职业的一个高光的一年。他的入选我觉得是 水到 渠成， 对，是至名归的。 那综合第二阶段的表现，因为第一阶段太遥远了，这联赛割开之后大伙儿都不记得了哈。 是是是。 第二阶段，咱说第二阶段有哪些年轻的队员您觉得还是比较有潜力的哈，和我们高天一样。 年轻队员其实第二阶段呢，它有这么一个大背景，就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由于间隔的第一阶段太长了，而且呢很多俱乐部财务这个经济上的问题也逐渐的浮出了水面。这样的话对于外援现在呢好像难以保证他们的薪金了啊，而且很多的外援合同也快到期了，所以呢这个第二阶段跟第一阶段中各队的外援除了山东泰山保持的还有长春亚泰保持的比较好以外，其他的几支中超球队的外援包括我们北京国安的外援基本上跟以前完全是面目全非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之下呢，给了球队更多的本土球员特别是年轻队员一些锻炼的机会啊。这个你要说印象嘛，其实我感觉就是也没有特别突出的。你像郭天宇的表现，这个不能说是在今年联赛第二阶段出来的，其实他从去年开始就是比较突出了，呼声比较高。那今年呢又是这样，那他应该说不完全，那年龄还是比较小，但是不完全算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那种队员啊。当然广州队那边的严鼎浩现在媒体上各种对于国足新名单的分析之中，他也是一个比较提到名字较多的一个队员。其实我觉得像张修维啊、高准翼啊什么这些队员都年龄不大啊，包括韦世豪也不大啊，我觉得这些队员都应该可以考虑， 都给点机会哈。 对对。 那说到这些年轻的队员，我们也会回头看哈，除了蒋光太之外，其他规划球员应该是没什么戏了吧。刚才反正湘南啊，北京报的记者说那肯定是回不来了。 现在说完全回不来呢也有点武断，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个，就是他现在回来的情况呢越来越不乐观。因为我们今天连线已经是1月6号星期四了，对吧？我们对客场日本队这场比赛是1月27号，我刚才算了一下日子，就是从1月7号算到比赛当天1月27号，也不过才有21天的时间啊。这样的话呢，21天的时间内，你想想以现在的这种疫情防控导致的航班的变化，是吧？疫情要提前隔离的变化，还有接种疫苗的这些情况，咱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这个几个已经返回巴西的埃克森啊、洛国富啊、费南多啊、阿兰啊，要想回来代表中国队去打客场对日本队和包括2月1号客场对越南队这两场比赛的可能性啊变得越来越小啊。当然呢，我们看他们这几个巴西的规划球员走之前都是信誓旦旦，是吧？你像洛国富是最晚一个离开的，他一直是想寻求一个留下的可能性。但是他留下的前提就是我充满了效力中国队的热情，我也能在第二阶段的一些场次中充分见证了我在边路的实力和能力。而且他现在在中国球迷中的这种这个就是 口碑不错， 哎，口碑和这个印象非常好，对吧？大家都是觉得哎呦这个没想到，对吧？然后呢就是，但是呢就是他钱上是不肯就做出任何牺牲的，所以在这块中呢，现在俱乐部不是有钱不给跟你谈条件，而是确实像广州队没有这个可能性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其他中超俱乐部大家的情况是相差无几，所以这个时候引进一个他这种身价级别的外援来看已经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条件了。所以他最终是左看看右看看，中超看看，中甲看看，哪儿看看都接不下来，所以他最终还是无奈返回了。那么像埃克森、阿兰是在西亚打完之后马上第一时间就走了，但是走之前都撂下话了啊，这两个队员都说 叫我就回来， 对，你要只要招我我肯定回。但是你看到今天为止有关于招他们的信息没有任何的传出啊。觉得从李霄鹏和中国足协本身这两个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小，因为这个涉及的环节和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那这些东西都不是李霄鹏也不是中国足协所能够把控的，这些事情不是说我自己加紧办我加紧工作这事儿就能解决，它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个东西都是我觉得它是不在它的控制之内，所以它现在这个我觉得可能就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希望在变小。那么现在应该说李霄鹏前一阵子已经传出来去广州赛区跟那个蒋光太这个长谈了一番， 也就是想把已经还在国内的这个就没问题啊，蒋光太也能够动员下来啊。至于他的合同问题啊怎么解决，我相信啊中国足协和李霄鹏会给一定的支持，这个应该不会成为一个太大的障碍。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在第一阶段四名规划球员之中，起码我们留下一个后防中后卫的一个核心主力，以他为主，然后继续保持后防体系上我们保持一个跟第一阶段李铁在任的时候那个基本的格局不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做到的。 嗯，李霄鹏的这个教练团队当中啊，会有一些老伙伴，郑智啊、于根伟啊、李金宇啊，都来出主意哈、啊，包括赵俊哲等等。那刚才也有我们家里人担心说，那都来了，到底听谁的呀？别到时候一窝蜂都各有各的意见，这就更没法听了。那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啊，现在这些提到的是郑智， 嗯 啊、李金宇、邵佳一、赵俊哲、李雷雷啊、最新又提出来了，说消息要出了一个孙继海， 嗯。 孙继海其实原来的名气就比前面这几个都要大，但是他为什么现在才出来？因为说孙翔啊，可能受俱乐部那边管理的那个工作职责还是比较大，可能他是来不了，他再加一个，而又把孙继海挑出来了。 嗯， 那这些队员确实是中国足球队啊不同历史阶段的著名国脚啊，当时在队中都是核心主力队员。那么现在这些人呢，要不就是继续当教练。那要不呢就是在俱乐部中担任重要的管理职责啊，有的你比如说邵佳一还一度在中国足协这个任职，他现在也是中国足协执委。所以这些队员呢，从职业球员的角度来说，当年他们有丰富的国脚经历，知道在这种困难时刻的时候作为国脚心中所想的是什么，担心的是什么，需要解决的是什么，他们都有大量的这种方案和经历。第二呢，就是他退役这么多年以来，这些人都没有离开足球圈啊，无论是在管理岗位上还是在教练岗位上，也都积累了丰富的这个经验，特别是跟着身边的一些著名的前几年啊大牌的外国教练，也是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个是他们招进来的一个基础。另外一点，其实还要看到啊，这些队员现在年龄都不小了，包括郑智现在在役的还能踢的也41岁了。那么这批队员中，我觉得他现在最大一个特长就是都是情商比较高。 嗯， 啊，情商高，这仨字儿背后的潜台词意味着什么？就是解决了你刚才说的听众所担心的问题。 嗯， 会不会成为九龙治海是吧？各自一言堂，拉帮结派。我可以告诉大家，不要有这个担心，因为现在必定确认的是李霄鹏为主帅的一个教练团队，这些人都是李霄鹏点将请来的一些高参，高参就知道高参自身的位置和边界在哪里，当征询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不征询的时候，涉及到一些决策的时候，你这些情商高的这些球员绝对不会乱发言，更不会去争着去抢风头，所以这个担心不必要。我觉得李霄鹏也真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动用集体的力量来协助他一个人啊，共同的把最后这四场比赛能在2022年打好，给全国球迷一个起码的交代，不至于打崩溃了。我觉得这个是核心的目的，这一点设计我觉得最终还是能够达到的。 嗯，那刚才我看到国安495哈也提到说，咱新的一期国足当中有一些人他不喜欢看到，比如说金敬道啊，像这样的这个选手不行了，这不能再用这种选手了。您觉得现在选队员进去的标准起码有几条？ 第一条，首先就在第一阶段中啊，在前六场比赛中应该是参加过集训， 嗯， 打过比赛啊，甚至是比赛之中的啊比较多的常见的首发球员， 嗯， 是吧？因为我们知道李霄鹏上任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他是去年十二月八号上任的，到现在为止也就不过才整整一个月，是吧？我们刚才说了，21天之后就要率队去客场跟日本队比赛了，所以对于一个教练来说，这个带队的时间严格的说不是够的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主教练来说，我们不应该对李霄鹏的执教有更多的更大的期望啊。如果说前面的里皮在42强中带不好挂冠而去，那李铁好歹能带出来进了12强，那李铁12强前6轮又没有打出一个全国球迷认可满意的成绩，那你现在让李霄鹏在最后4场比赛中啊，特别是都是客场的比赛中能打成多么好的战绩，这个不太合适。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他选择的标准肯定还是按照前面那个 地铁那个大致的方向，我觉得那个都没有错。 嗯，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核心的考虑就是这四场比赛啊出现这种可能性不要再想了，就是他现在要防止崩溃，防止崩盘，是吧？你比如说在越南，什么叫崩盘？被越南打一个4-0，这就叫崩盘。 嗯， 因为这种，但是你在日本那边跟日本队打，你输个0-2、1-2、1-3，我觉得这都比较合理。你要打一个7-0、8-0，这也不行。 嗯， 啊，这是第二个考虑。第三个考虑，我们知道2023年，亚洲杯是在中国举行，是吧？现在新工体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建之中，就是要为那个2023年亚洲杯的开闭幕式和揭幕战、闭幕战啊做准备。那么那个时候呢，离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李霄鹏会不会带队参加那个亚洲杯，这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他虽然不敢确保自己能够执教下去，但是他按照中国足协的要求和协商的结果，他应该有一些预备啊，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高天意啊，这个严鼎新啊，这些年轻的队员，他一方面要引进来，这些引进来的队员很难在这个最后今年这4场12强比赛中，不是他把高天意派上场，我觉得他没这胆量，但是他要跟着一块看一看，是吧？跟着一块练一练， 感受感受， 老大哥带一带。那么你要知道，对于一个职业球员高天意这样的成长来说，这种看，你跟着练，是他未来如果他能够成为一个像郑智啊、孙继海这样的这个主力的话，那他一定要有这个阶段啊，没有这个阶段直接蹦到这个是不可能的，中间是没有。内在的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他应该作为一个主教练，不管他干多长时间，李霄鹏应该是有这个意识，也有这个责任。中国足协对他的执教也会有相应的要求。我想不外乎这三个考虑吧。 嗯，我们这个家里人一览众山，想说这李霄鹏是想把2002年世界杯的那波人都给招进来啊，然后现在不成的话，就让这帮人踢一场，未必都能输啊。我看行。 这有点开玩笑了， 这是开玩笑， 对， 开玩笑。嗯，好，那我们也随时关注吧，国足的名单的变化，也看看哈有哪些新人拥有机会，到时候我们再和 名单正式公布以后，我们可以再联系。 对，我们再来分析分析哈。嗯，好， 谢 谢，再见， 再见。 没有战斗说教练组的助教顾问呢？就是我说说，你说说，你要不听我的，那我就看看报，喝喝茶，吃吃鸡，啊，反正肯定会有一些有益的建议啊。南极说用新人未必能够输给越南队，咱们可以试试哈。好，这是国足的情况，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新的名单，您觉得会有哪些变化？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CBA 联赛。CBA 联赛啊正在进行当中。 是的，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第18轮比赛呢，山东大胜上海宁波，结束4连败。山东的陶汉林拿出了大号两双的数据，帮助山东队117-100大胜上海队。山东队以13-4的得分潮来开场，首节便建立两位数的领先优势。次节上海队状态稍有回升，但山东队半场过后仍是58-46领先。第三节的比赛中，山东队一度在贾城篮下暴扣得手后，有了超过20分以上的领先优势，上海队很难破进比分，比赛早早的失去了悬念。本场比赛，陶汉林砍下了22分，并抢得20个篮板球。山东队外援哈德森得到全场最高的26分，并送出6记助攻，贡献4个篮板球。上海队外援冯莱得到了20分和12个篮板球，王志林得到18分。宁波队是104-102，堪堪击败江苏啊，结束4连败的同时取得了本赛季的第二场胜利。李博润拿到了全场的最高的19分，是全队名列最高的啊。江苏的吴冠希。这是他们队最高的。江苏队这边呢，虽然有吴冠希得到了全场最高的32分，并抢下7个篮板球，但还是难以挽救球队遭遇的7连败。今天 CBA 常规赛还会展开第19轮的争夺啊，由广厦和深圳的对决是这一天的焦点之战。 嗯，今天的比赛还是从11点开始，同时开打的广州对青岛，山西对广东，下午3点广厦对深圳，3点半是福建对吉林。今天晚上有北控的比赛，北控对四川，北控现在确实是比较困难。7点35分，请大家关注老马的球队。晚上8点天津对同曦，首钢的比赛是在明天晚上的7点35分，我们将会迎战的是强大的辽宁队。辽宁队的情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我们请江帆篮球评论员跟大家说说辽宁队的备战。 辽宁队在最近的两个赛季呢，都一直在不断的做着补强。那这个赛季呢，可以说用完整来形容他们并不为过。首先，他们并没有受到伤病的影响，而且伤病的球员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呢，经过了伤病调整之后，也逐渐的走向康复。那这支球队正在不断的做加法，而他们在这个赛季可能在莫兰德来之前隐约看到的一点内线的隐患，也随着莫兰德来了之后呢，其实让他们的人员轮转变得相对的自如了一些。所以说对于辽宁队来说，夺冠热门毫不为过。对于这个赛季他们的评价，阵容的完整性以及厚度，包括外援的选择，以及在阵容当中所呈现的，尤其是我们要提到的后场的这种厚度，我们能够看到现在联盟当中排在前几位的球队，或者说比较有争冠实力仍然处于夺冠热门的球队，我们可以提到比如说上海，比如说浙江绸州金租，比如说辽宁，或者是广东。那其实他们在后场的实力上，或者在小外援的选择上，其实都能够大范围的提高这支球队的后场的深度。而当后场的本土球员能够组织出一套完整的阵容和轮换的时候，对于一支球队，其实他们的外援选择就可以在更多的时间选项，比如说锋线，比如说像三四号位的锋线位置，包括在内线有身高、有移动、有突头结合这样的移动型的外援，其实对于这支球队的快攻属性，包括阵容的组合可能性也变得更多了。很多球队在面对这些强队的时候呢，其实在第四节决战时刻，外援的选择都会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无论是选择大外还是选择小外，它其实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一些不足。所以说对于一支球队来讲，本土球员的这种厚度其实也让他们的外援选择变得更加自如，而且在进攻的可能性上一直保持在48分钟里都能够涵盖的比较全面。所以这是辽宁队在这个赛季当完整并且外援我觉得选择比较正确之后带来的真正恐怖之处。 北京首钢队签订的第三外援巴里布朗已经是解除了隔离，他仍然在上海保持训练恢复体能，首钢队也安排了训练师和布朗一起帮其恢复。按照计划，布朗有可能会在上海训练一周再返回北京，此后他将继续训练一周时间，接下来布朗就会与球队在长春会合。巴里布朗出生于1996年，毕业于堪萨斯大学，是一名身高1米9的后卫，大四在 NCAA 的赛场上场均可以拿到12.5分、4.1个篮板和2.84助攻、1.94抢断，并入选联盟最佳防守一阵，模板接近于年轻的哈德森。 江帆说，首钢和辽宁这场比赛还是要掌控比赛的节奏，让辽宁队进攻，滞涩一些，那就是打慢呗。 北京首钢在面对辽宁队的比赛，我觉得可能在防守端要做出更多的调试以及更多的改变。当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我们看到辽宁队的更多国家队的球员经过了调整之后，他们的状态正在逐渐的走向一个常态，并且上升的幅度也变得越来越快。外援的融合其实在最近的几场比赛里面也能够看到，他们在对于更多球队的时候似乎都无法对于他们形成一个有效的冲击，哪怕是我们看到有易建联在的广东队，包括威姆斯以及相对比较全面的广东队在面对辽宁的时候，在进攻对搏上其实也没占到太多的便宜，也凸显出辽宁队阵容的厚度以及他们对于常规赛取得一个好的名次，进而获得这个赛季总冠军的一种渴望。所以说在整个备战上，我觉得北京首钢还是要把整个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最近的比赛里面，尤其是像之前打山西的较量当中，我觉得北京首钢其实也暴露出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和对手去更多打进攻以及把整个节奏变快的时候呢，尽管能够获得比场均比较高的得分，但是失分这是一个在以往比赛当中制胜法宝，却在那场比赛当中没有呈现。如果说对于辽宁无法控制住他们的速度，无法控制住失误的话，那整个节奏一旦被辽宁队相对的带起来，那其实整个比赛在体能上，在应对的进攻能力上，包括目前的储备上，其实都不是太处于优势的境地。所以说北京首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把整个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何让辽宁队的进攻变得比较慢的同时并不适应，并且产生一些难受的这种不利情绪，那可能是会让比赛变得更有希望，以及胜利的天平会更多的偏向于自己这边。 和辽宁队的比赛是明天晚上的7:35哈，也请大家关注。那今天呢，要先看北控和四川的比赛。北控现在是2连败了哈，先后不敌青岛和浙江，希望北控能够好好的调整调整啊。 是，排潮方面，2021-22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昨天是落幕了，天津女排3-0击败了年轻的江苏女排，以2-0的总比分夺得了冠军。本赛季天津女排堪称豪华之师，他们以全胜战绩卫冕，拿到队史第14个联赛冠军。这是天津与江苏连续第二年在决赛中相遇，但两队的牌面已是今非昔比。引入国手袁心玥、刘艳涵和强力外援瓦尔加斯的天津女排本赛季几乎是无敌的存在。江苏女排则进行了大换血，主攻手张常宁，手术休养，多位老队员退役或转会，一批二队小队员升上一队，全队平均年龄只有20岁。赛前，江苏队主教练蔡斌也表示，决赛主要还是学习，希望年轻队员能在学习的过程中放手一搏。值得一提的是，天津队本赛季保持了全胜，以绝对的统治力卫冕。3-4名决赛中，上海击败辽宁，山东、福建、广东、深圳分列5至8名。 来看看汪顺的消息，专业游泳媒体 SwimSwam。公布了2021年度的亚洲最佳男子游泳运动员得主，东京奥运会的男子200米混合泳冠军汪顺获得了这项荣誉。那么在东京奥运会之后，他身上的最鲜明的标签就是从游泳运动员蜕变为奥运冠军了，因为这有一块奥运金牌哈，沉甸甸的。这是我们中国男子运动员第一次在奥运比赛当中能够获得混合泳的金牌，打破了美国在这个项目当中长达17年的垄断。而对他个人来讲呢，也是首次在长池世界大赛当中摘得金牌，那也是在奥运会的赛场，所以说哈，荣耀加身。那从伦敦预赛没有出现，再到里约站上领奖台，再到东京登顶，这位奥运的三朝元老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在西安呢，9月份的时候，他还在全运会上狂拿6块金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汪欣欣，就是3个金那个欣。至此呢，他在全运会的金牌总数也是曾经达到了15枚。 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昨天墨尔本夏季系列赛第一战，2号种子哈勒普以6-4、6-2击败了本土资格选手阿亚瓦，新赛季单打首战告捷。 昨天2021年的达喀尔拉力赛在沙特展开了第4赛段的争夺，阿提亚获得了赛段的冠军，这也是阿提亚在今年达喀尔收获的第2个赛段冠军，同时领跑汽车组的总成绩榜。中国车手方面，扎克尔排名摩托车组第60，汽车组的车手韩卫这个赛段呢是用时4小时20分14秒，排在赛段的第23名，他目前还是赛段成绩最好的中国车手。另外一位中国车手张国宇4小时42分44秒，排在赛段的第36位。那在总成绩榜上呢，张国宇是用时16小时23分16秒，落后阿迪亚2小时57分14秒，排在总成绩榜的第25位，所以他是总成绩榜上中国最好的车手。 还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在进行着互动哈。今天我们的两个互动话题，第一个就是说对于国足的大猜想，很多的球迷朋友还是在说国安的名单大猜想吧。我只猜武安球员张玉宁、高天意、池忠国，是用户杨洋洋说的。 那您受累也猜猜其他国家，其他俱乐部的呗。 看看，这是风中漂泊说，但愿今年北京三大球年轻人能练出来。确实，这很多的北京三大球的这几支球队，很多都处在一个需要年轻人出来顶上的情况啊。唯有战斗说，祝达喀尔咱们中国的车手都能顺利完赛， 安全完赛。 是的，安全很重要。 那一会儿再跟大家接着说其他的消息。下面呢，还有体坛热搜榜。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2022冬残奥

潮见八方客正式发布了，让滑板上的冰墩墩、雪融融带大家玩转北京，一起欣赏传统手工艺和智能科技的奇妙结合，感受街头时尚和高雅艺术的趣味碰撞，领略历史古建和潮流地标的共同和谐的这个景象。那双奥之城等待着大伙，2002年我们一起向未来。 还有呢，2022年的这个环球人物杂志哈，这个中国队首次冬奥出场穿东北老秋裤，这个标题也是 不是老棉裤，是老秋裤。 对，这老秋裤会不会就是那种带棉花的，这 带棉花的秋裤？ 对，得确认一下哈。 应该是啊。 这是单兆健啊，今年83岁，是中国第一代滑雪运动员和第一位全国滑雪冠军。中国1980年第一次参加冬季奥运会，运动员就是穿着东北老秋裤参加比赛的。 要不 确实 冷啊， 对， 确实 冷。 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我觉得现在你有空调啊，或者是咱们的日常条件哈、也是决定了咱们没有那么冷了。那时候是真是寒冷。 当时我想了想啊，当时我第一次滑雪的时候也是穿的是大棉裤去的，这玩嘛就不懂哈、但是那时候1980年去参加冬奥会，可能也是一切从简，去看一看吧。 最近这段时间梅西新冠也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哈，那昨天也看到这个梅西新冠转阴这一条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说12月28号呈阳，1月4号就转阴了，梅西的新冠好得真快啊。就像这个标题说的那样哈，那之前是因为回到了阿根廷的老家，是因为有一些聚会吧，结果就发现了这个状况。哎，那这么快哈、也就是说可以参加比赛了。也不一定吧， 反正就是只要转阴了以后啊，随时都有可能，就是说赛场的医疗监督就会给亮绿灯。 当然了，法甲那边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防疫规定。 对，像英超那边，这个上午亮绿灯，上午出了阴性的报告，晚上比赛就踢 了，下午就可以踢了。 哎，有这种的。西甲那块也是。感觉稍微有点不讲究啊，这个。 对，这也太快了。 当然了，梅西这个可能就是说，他其实现在大家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梅西可能阳性的比较早，只不过是这个消息或者检测做的比较晚，或者消息放出来的比较晚，已经过了一个生病的周期了，但没有那么神速。 昨天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孙兴民七夺亚洲金球奖这个消息哈，前有梅西七夺金球奖，现在就有我们孙兴民亚洲的这位著名球员夺得了亚洲金球奖哈。那经过很多周的这个体坛周报主办的评选，今年2021年的亚洲金球奖就落在了孙兴民的身上。效力于英超热刺的这位韩国前锋第五次获得我们体坛周报主办的这个媒体哈颁发的这个奖。这个奖呢是创办9年，他是第7次夺魁。哎呀，有点像梅西跟 C 罗的意思，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统治结束啊？ 是， 圣彼得堡泽尼特队的阿兹蒙和波尔图的塔雷米，这两位伊朗前锋是获得了他们评选的2和3名。亚洲金球奖历史上首见旅欧球员包揽3甲，前10当中呢有7个人是在欧洲踢球的。在孙兴民5连庄的过程当中，他的年龄优势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小一点。随着亚洲多国旅欧军团的壮大，以及在卡塔尔要进行的世界杯，那可以预见这几年应该还是孙兴民是非常有统治力的。 是的，还会在亚洲足球的范围内吧继续去，可以说独一档的存在。 再来说说国王杯的情况。 是的，国王杯方面呢，这个皇马是阿森西奥进球，然后阿尔扎尔助攻，皇马是总比分3-1晋级。这是在凌晨4点半开始的，北京时间凌晨4点半开始的21到22赛季国王杯第3轮的争夺。皇马呢是客场3-1取胜了阿尔克亚诺，米利唐和阿森西奥进球，胡安赫塞自摆乌龙。 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皇马哈，皇马的轮换说是有7个人，只有罗德里戈、卡塞米罗和阿拉巴、米利唐继续首发了，剩下的都轮换了啊。 是的。 另外的一场比赛是卫冕冠军巴塞罗那在客场2-1逆转了第3等级的球队利纳雷斯，晋级到16强。这场比赛当中，乌戈迪亚斯为利纳雷斯先进的球，你看这是客气的吗？让他们先进一下。替补出场的登贝莱、世界波扳平了比分。尤特格拉为巴萨打进了制胜球。这场比赛德容因伤离场，登贝莱和卡拉塞罗还分别打中过一次立柱。二维斯时隔 2054天之后再次为巴萨出场。这场比赛布斯克茨解禁也复出了，阿尔巴呢是新冠转为阴性之后啊，也是马上就上场踢球了。 整体还是让巴萨球迷又是过山车一般的感觉，先被进球还真不是让，现在可能就这实力。哈兰德也有这个消息来曝光啊，说自己的首选可能是巴萨而不是皇马。哈兰德很多的欧洲豪门啊都在垂涎，但是呢，据西班牙四台的消息，这位多特蒙德前锋很有可能在今天夏天转会啊，今年夏天转会，而且他说希望为巴萨效力。 哈兰德这条消息呢，严强认为说更像是娱乐新闻。我们请著名足球评论人士啊，严强来说说。 关于这个哈兰德有可能去巴萨，也有可能去皇马这种说法，其实对各方来说都是喜欢看到的消息，具体的这个真相根本无从把握。我们得首先得了解一下哈兰德这个经纪人，拉伊奥拉是最善于制造新闻，而且是挑起各个不同俱乐部之间啊这种竞价的战争，然后呢让自己的让自己的球员也让自己啊从中获益的。那一会儿哈兰德传这个巴萨，一会儿传皇马，其实对于哈兰德本人来说，包括也传拜仁嘛，那肯定会形成哈兰德这个身价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竞价的一个状况啊。那哈兰德的经纪人，明面上经纪人是他父亲啊，这个拉伊奥拉呢其实是他的所谓的顾问，但是他们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利益巨大，所以对于这样的转会传闻，我觉得大家就当作娱乐新闻看吧。另外在目前的足球经济环境和整个这个全球经济环境下，职业体育市场围绕转会、围绕薪资的一些泡沫，我觉得逐渐被挤破了。哪怕是哈兰德这样不世出的天才，其实真正能够买得起他的俱乐部只有那么几家啊，能够支付得起他薪资要求的俱乐部就更少了，甚至像英超的豪门，像利物浦这样的俱乐部都未必能够承受得了。那拉伊奥拉还在调动一些媒体在传这个哈兰德有可能和曼城之间也有关联，所以种种情况其实更多都是大家为了制造话题或者去谋求转会利益而进行的炒作。 据《镜报》的消息，这家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一家媒体哈，朗尼克正在努力团结曼联的更衣室，他现在面临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危机，说曼联阵容当中有很多派系，有些球员在更衣室的话语权甚至超过了主教练，所以朗尼克也是面临着许多迫使他前任啊索尔斯克亚被解雇的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解决更衣室的气氛问题哈。现在说曼联有多达11位球员对球队感到失望，想要离开，而且对朗尼克的战术包括这个他本人哈也是不太满意啊，越来越多的球员在朗尼克手下和索尔斯克亚手下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所以说现在更衣室的气氛不是特别的和谐。 是，没办法，曼联呢本来就是处在一个就是问题很多的这么一个积累之后爆发的一个阶段。之前换了几任教练，也都是通过一些小的冠军、小的成绩来掩盖了之前的一些阵容和更衣室之间的问题。那现在索尔斯克亚平稳的这个蜜月期过去了以后，这个赛季过了两个赛季，第三个赛季开始走了，换谁来了接的都是一个大火盆啊，都不好接。 英格兰职业足球联盟批准了利物浦申请推迟客战阿森纳的联赛杯首回合的要求，那比赛应该是北京时间1月7号的凌晨3:45进行，但是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英超啊，包括球员和教练都有一些疫情的缘故吧，包括一些伤病嘛，红军说了我们要申请推迟比赛，而且呢他们遇到的困难也比较多，克洛普和他的助教都是双双确诊，多位球员有疑似，所以一线训练基地现在基本上都快关停了，那咱就别踢了啊，咱还是算了。 是，该延期得延期，就是说国外的联赛啊非常的硬派，我就是不停摆，没办法， 哪怕是停一停然后再踢哈，就是不停， 只有推迟啊没有停摆，没办法。这个确实关一线队训练基地这种还是挺可怕的哈，就包括现在很多的时候啊，就是在一些解说员朋友在说比赛的时候，一说教练席上啊，两队的主教练都没来，都是助教在执教， 都不在， 都阳性 哦，那咋整啊？没办法。 这是这个欧洲的足球方面的消息，那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两个话题也说到了，大家比较喜欢的球员，您都记得他们的生日吗？也是从张玉宁昨天过25岁生日这儿来的。还有就是国足的新一期名单哈，您有哪些猜想？来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 小球王说，你看这就是属于这个已经让伤心的了啊，这是说猜谁也没有意义，国足太让球迷伤心了。然后唯有战斗说，大鹏指导大概率会从泰山海港里选择主力框架，再补充其他的优秀队员。确实目前大概也就是这样。海豚朋友你就说了，说那阵容就让前三包了吧，国安一个第五就别去太多人了，张玉宁高天一去就行了。那这咱就属于这是既不揽大头又还能点菜。任务型0904说，我认为狮子头啊，这个最近的这个小球员也有资格入选。 也有很多朋友哈说到了咱们其他的项目啊，今年女排的成绩不是特别好哈，骑着乌龟就说了，反正今年女排就这样了，不会是放弃了吧？没有，我们没有不想玩，我们只是现在球员都太年轻了，还需要起码吧，我看这个架势两三年能到前八就不错哈。 是， 所以女排这边吧，您还得有很长时间的耐心才行哈。 灰太牛郎说，岁月不饶人呢，当年这些小孩们现在都年过30了，再过几年球场上都看不见了，还是少折腾点吧，让我们能好好多看几年他们的球吧。这说的是首钢的还是国安的， 不知道接的哪句下茬是吧。杨洋洋说了，说到这个记得哪个球员的生日，好像朴成和金泰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是1989年8月21号，还是同乡。就是延边的。哎，这我还没有去查哈，不知道是不是有朋友知道，那可能他说的比较准确， 是 大家也可以讨论讨论哈。他还说罗纳尔多是76年9月18号，还记得托蒂76年的9月27号，都是9月份生的。任我心说，哎呀，那屋肯定是现在都把新冠疫情直接就当感冒治了，你下午阳阴性是吧，行，那你踢吧，可以符合我们的要求，都不太在意了。 闲人北三说，不仅要穿秋裤，还得穿紧裹着的，宽松的感觉不暖和，就像盖被子必须沉点。这还是有年代感。 对，我同一年，同一年盖被子稍微沉一点会比较舒服。 我身边现在很多人，我发现他们过冬天的时候，在北京过冬天是不穿秋裤的， 是 整个冬天不穿秋裤， 因为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可以保证比较的温暖哈。然后这朋友说了，哪有老秋裤，早年就是光腿穿，只有棉裤，没有老秋裤。那我觉得说的就是刚才子昂说的那种，就是 加棉 裤里面加棉花的那种， 是 可能您没见过哈。还不够老，老了就知道了，80多岁的朋友都是知道。 也有球迷说，我个人认为最后四场不用考虑成绩，就是大胆用新人，这对于新人成长经历很难得，让这些年轻人去感受一下亚洲最重量级的比赛，对他们的能力心理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同意。 大家肯定都是希望这样。 对，奥维契金说了，我记得范尼和克鲁伊维特好像是同年同月同日的，是76年的7月1号，他俩好像是一天生的。把咱俩的话题延伸了一下，变成了谁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是，这不好找啊。 也有朋友说，北控年轻人太多了，还没被老马捏合成团儿，也是够老马累的。哎，打起来总是捉襟见肘的。今天晚上有这个和四川的比赛哈。支持马布里，着急等着你，等谁？等老马是吧？ 是， 已经2连败了，希望今天能够调整调整哈。1908也说，这中国足球真的是踏踏实实得过上一阵子的紧日子哈。精卫传媒也说了啊，请了这么多高参啊，6、7位呢。虽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是一件事儿如果需要大家都负责的时候，就没有人负责了。负责的还是主教练，只是请他们来出出主意。 是 啊， 这样 没有让他们负责。 顾问团还是很多的，其实大家很多的之前熟悉的球星，后来 就是退役以后呢，没有当台面上的主教练。 嗯， 他们干嘛呢？一方面当评论员，一方面呢就是在其他球队领工资， 也是掺和。 对，就是当顾问，就是领工资当顾问。 罗伯特巴乔说了，国足名单大猜想啊，我猜猜哈，高天意、巴顿、郭田雨、严鼎浩、韩佳琪，都可以，都有这样的实力啊，都反正把小将都摆进去了。喜欢的看着都表现不错的都放进去了。 还有这个用户7550说，北京女排的成绩一场没赢是特别不好啊。 那没办法，咱赢了几局， 对，有小分儿，这已经是不错了。你让对吧，各行各业让18-19岁左右的平均年龄19-20岁的孩子们去打这个全国性质的比赛，各个运动上我觉得都很难有赢球的这个概率吧。 周扒皮说，辽宁的外援要是给首钢的话，还是可以跟首钢还是可以跟辽宁打一打的。 CBA 还是要看外援，你看昨天山东的外援还有上海的外援，那没办法打了。那就但也有朋友说，除了马布里好像老哈还是最牛的。然后周扒皮马上说，我们莫尔也厉害啊，对，当时老马跟莫尔的配合实在是不错哈。也有朋友说这上海的防守太差了，才能够显出山东的外援厉害呀。还有朋友说，没事儿没事儿，哈德森再厉害，咱首钢也是能把他收拾了的。哈德森在辽宁的时候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哈，但是正好是碰上了首钢也强。 这曹永静不是进球了吗？荣成斋说曹永静的状态越来越好，没准未来是国安的大腿。 那还真是有这个可能性哈。 然后这些年轻球员很多都有踢出来的，这两场比赛里啊，给展现了一些印象深刻的东西，就感觉大家已经安排好了很多大腿了。 但是你说啊，这个谁都有状态好和不好的时候，说昨天的这个冯莱和富兰克林的状态都不好，更好就是赶上了。这运动员也不可能场场都厉害哈。荣成斋使劲点赞了，马上过了10万啊，谢谢您，谢谢您，还有咱们点赞的朋友们。其实早上的节目没有更多的要求大家去点赞哈，但是您默默的点了，我们也默默的接受了，在这儿感谢大家一下哈。 是的， 小熊王说聊聊国足可以提升咱们的凝聚力，咱们从来没有这么意见统一过，就是不行啊。 嗨， 聊国足可以意见统一，哎，聊国足也是。你说国足成绩不好吧，大家还是爱聊的，毕竟就是咱家的队，不好也得说，这咱家的事儿啊。 永远的儿媳妇说，国足大名单猜想啊，是锻炼年轻人嘛。吴孟胜也说规划回不来呀，这确实，这是两个猜想的基础。 刚才这个9708的你说了吧，说最后四场这个哈，是不 是 跟大家也是一起交流过，反正就是用新人让他们也去感受一下赛场的这种气氛。赢的和输的气氛都得感受感受。 是的，孙东龄就直接点名了，说希望玉宁继续发挥作用进球。 北京枪哥也说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期待崩盘，别崩盘呢。不能崩盘啊。刚才我们记者这个连线的记者李哥也说了，防止崩盘是其中现在主教练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可别了哈。而且那个日子尤其对越南那场比赛可不能崩了哈。也有朋友说最后四场拿12分那是不太现实的， 还想着这个呢， 还想这事儿呢， 那就算了，别提了啊。 为了亚洲杯和联赛咱得好好规划规划。 啊， 因为今年的就是上一场的这个联赛刚踢完，马上2022届联赛又要来了嘛，咱得好好规划规划。咱不能再3天踢一场了，要不就分成东西南北四个赛区得了，每个赛区还能有人进，比如说安排1000人去看看什么的，这不也挺好吗？ 这多想看足球啊， 那多少人都想进赛场啊。咱都多长时间没去赛场看球了。 是的， 我也想去。 地铁1号线这不是要顺其自然了啊。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在期待着，说这个1908说国足大教练团队我觉得挺好的，这些退役球员都是我们的财富，好好培养他们，中国足球不管怎么说还得指着他们的。那外教呢，我看也就那样，不太靠谱。 指着谁呀、啊？是指着之前在第一阶段这个国足踢得好的，或者是有感觉的吗？ 这些被李霄鹏招进来的老大哥。 阿昭说了，所以说五十人有啥用呢？你还是得用以前有感觉的那些呀。所以这五十人是没有用的呀。 哎，这就不一定了，对吧？不试试新的，怎么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没准新的感觉就来了呢。 嗯。海洋杨呢是杨树的杨，哎，这个名字相对来讲生疏一点哈。欢迎您经常来我们这儿聊天啊，当然说的也是咱们国足的事儿哈。说招这么多助教，真是咱们的特色呀。哎，这是头一回啊啊！对，咱们反正顾问多点，多给出出主意哈，不是说让他们负责，而是让他们出主意哈。 是的。 很多朋友说记得谁的生日，是不是郝北郝指导的生日12月26号呀，就是泰山提前三轮夺冠的第二天，好像是这一天啊， 是联系了够远的。 对，我也不太知道郝北郝指导的生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哈、啊、是一份非常好的生日礼物哈。AJ Pacer 说第六大联赛啊，说的是咱们中超，最重要的就是大字儿，比如说咱们球迷比较多，关注度也高，至于水平嘛，那就不是最大的了，主要是球迷多，关注度比较高哈。 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也有朋友说这个时候确实是应该多考虑年轻人，就跟咱国安似的，就让年轻人多打打呗，怕啥，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哈。 是，这不是刚才就 有 球员说明年，球迷说啊，国安的明年呢以小将为主，补充强援，成绩错不了。 嗯， 补充强援这个四个字儿， 强援是 说的是 哪几个 啊？哪来的强援啊？ 是谁？你说这些家里人多好玩儿、我说你记得哪些你喜欢的或者是你知道的运动员的生日啊？怎么就聊到王母娘娘生日那儿去了呢？还有灶王爷的生日，真会打岔。科比的生日，谁记得科比的生日？8月23号是不是？巴乔的生日还是希克说67年的2月18号，这个快了，马上就到了哈。托尼伟说无论是入选多少人吧，最后还是跟李铁那期国足差不到1到2人，应该是差别不大。 心结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 然后老周说要是只是去请出出主意的话，那梁叔也可以去啊。 啊，梁叔，梁叔的话不是这个层级上的啊，他跟咱们是一个层面上的。 是的， 但是跟职业队员还是不一样的。这个朋友说这是爱这个字儿我还真不认识啊，说国足不是今年不是强队。 国安啊， 国安，国安不是今年不是强队。您是说这两年都一直不是强队的意思是吗？ 啊， 两个部嘛，对吧？ 对， 肯定不是强队了，那就是。 哦，他这个是这个意思是说呢，国安之所以得第五，是因为我们不惜的得前四。您这么想的话，愿意这么想倒是也行。 啊哈，还有不惜的得前四的，那不可能啊！蒋萌男孩说了，俗话说得好，弱队出门将，国安今年已经不是强队了，所以说侯森入选应该是众望所归。 嗯。 门将这个位置目前好像还是严静玲做的比较稳吧。 是， 嗯， 苏小晴说瓦匠多了盖塌了房，鸡多了下不了蛋哈，顾问多了拆台的多。这个 那不会 啊，咱们到时候看看哈。我觉得这还是有谱的。 国足教练班子我感觉就是三个什么什么顶诸葛亮这个意思，沈秋也是这么看的哈。好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和参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了。 再见。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白天北京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比较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气温依然低迷，早出晚归要及时添衣保暖。另外天干物燥，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上五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后半夜东南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较冷，登山气象指数为三，中午到下午比较适合外出登山。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三，适合您户外晒太阳，但依然需要保暖。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